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，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沉默，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。清醒的是我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旅程，没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。海阔天空将命运的锁打破，冷漠的人，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，让我不低头，更精彩的我。故事可以说。